尼日利亚进步人民联盟6月28号成立缅怀金日成主席委员会，俄罗斯统一和谐党6月29号成立缅怀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委员会，缅怀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南非委员会6月30号宣告成立。上述缅委会决定，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之际，有意地举办业绩讨论会、讲演会、图片展等各种政治文化活动，来称颂他的神圣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。另外，缅怀金日成主席马来西亚委员会6月29号在吉隆坡宣告成立。